味儿足不 足？ 调准不 准？ 这不是俺老太太在这嘎达呀，跟您看大山呢， 看大山。 一看这联欢会越开越热闹，我不能不表演节目。 那你干什么？ 最后的压场戏是我的男声独唱。 你唱首什么歌？ 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哪首？ 我心中的太阳。 雪城的插曲。 对了， 和尚，你给学学。 哎不，那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爱人还帮忙来着。 帮什么忙？ 给我伴舞。 歌伴舞。 现在最流行就是歌伴舞的节目。 那好啊，你给学学。 一人没法学呀。 那怎么办？ 你没跳舞的呀。 需要跳舞的， 从后边找上来一个。 你还说着了？ 怎么 的？今天有一位舞蹈家就随这团演出来了。 嘿，赶紧把这舞蹈家给我请上台来。 请了， 请来。 这儿。 您这体型还能跳舞？ 这体型怎么了？ 哎呀， 舞蹈学校毕业的， 真是毕业的吗？ 你瞧这， 呵呵，好，好，行了。这舞蹈就归您了， 可以了。 哎，不过我可有个要求。 什么呀？ 我怎么唱啊，您得怎么跳， 我保证用舞蹈语会给你表现出来。 我一唱天要有个太阳，你这舞蹈动作可要做过来， 一点问题没有。 咱俩就来这个， 开始 歌伴舞的节目，我心中的太阳。 您听听这天他怎么唱， 注意配合。 现在开始， 别忘了伴舞， 放心。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远，哪个更亮？嘿嘿嘿嘿哟。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高？嘿嘿嘿哟。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啊！下雨了，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草帽啊！戴草帽，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远，哪一个更亮？哎嘿哟，哦太阳，哦太阳，哦太阳，哦太阳，我心中的太 以上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家庭联欢会。大家都知道巩汉林先生是喜剧小品名家啊，参加过很多影视作品。其实当年他是一位在东北啊很有名气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大家也很熟悉了，和很多名家都合作搭档过啊。好，听完了这段呢，下面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方言评书。 这是一个传统的小段节目。这个相声艺术啊，有些个夸张，不单是相声艺术，任何艺术在舞台上全有夸张。说书唱戏也是一样啊。平常呢有这么句话，说书的是嘴快，唱戏的是腿快。怎么说唱戏的腿快呢？在传统戏啊，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反云南呢，是由打北京发兵打云南。打云南这个地方呢，北京到云南这儿多远呢？好几千里地啊，可要到场戏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唱戏的腿快，有一位将官拿着令箭，跟着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得令呢，举着那旗在台上转悠，隆咚锵嘛，隆咚锵，隆咚一咚锵，在台上绕一圈， 在下掌门这儿一站，后边这元帅就问了：“兵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到了，三分钟到云南了，多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那嘴快。过去有短打书，啊，大宋八义呀，小武义呀，剑侠图啊。”这一路要是没事儿，不管多远，三五句话就到。你说在北京啊，上长安，西抵长安这儿多远呢？这路上没事儿，没事儿呢，三五句话就到了。这位大英雄饥餐渴饮消停夜宿，这一日来在长安地面，到了多远呢？说书的嘴快。说书的这个夸张啊，太可乐了。西汉捧霸王，说霸王力大无穷，说这霸王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横随八匹马，倒夜九牛回，气吹岩前马，怒发冲冠。这霸王多大力气，恨天无霸，说这霸王恨这天呢没伴儿，这天要有伴儿呢，他能举着当汗伞，多大力气！恨地无环，九地要有个环子，他能给提了起来。这个太夸张了！你想他在地下站着，他把九地给提了起来，他在哪儿站着了呢？那么夸张！八匹马在那横着，他一伸掌，哎。一使劲全给推倒了，九只牛往前拉，他一使劲给拽回来。最可乐，气吹烟前马，房檐有马，他在这儿一站，一口气噗能吹下几块来。现在要有霸王好了，你哪要拆迁房，把霸王请去站在那儿，噗噗噗一吹，这房子就拆完了，哪这事儿啊。最可乐的就是这个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怎么回事？说霸王一生气啊，他这头发立起来，把他那帽子能给顶起来，怒发冲冠。霸王戴什么帽子？冰铁盔，多重啊您呐、啊、一生气给顶起来。甭说是冰铁盔啊，就现在夏天您戴那草帽，您看哪位生气一着急，草帽在脑袋给顶起来了，那成变魔术的了。就是艺术的夸张。可说书唱戏，北京人多，外地人有没有？也得有，有时慢慢的全得学普通话，说话好听。话说黄天霸正在屋中闷坐，外边有道鹤影，天霸手持单刀，抖身上房，贼人慢跑，休要看到。这是北京人说好听，天津人说不行。怎么说呢？他净外长话。在天津啊，我有一位说评书的是朋友啊，他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啊。后来呢，他也拜师了，说评书去了，天津味儿。可乐了，怎么的？他把天津的土语呀、啊、外长话啊全搁里了，说的书可不错啊。说的什么书啊？三国，这是第一才子书啊。搁他嘴里的可乐了，一拍这木头，还是热闹地方，哪儿啊？长满坡，赵云救阿斗，一拍这小木头，且说谁呀、啊、你啊？且说这位司将军赵子龙，他叫赵云。赵云是谁呢？就是赵子龙。赵子龙就是赵云，赵子龙就是赵云，赵子龙赵云他一人俩名字。在苍门破天跟曹操这老瞎子打起来了。曹操仗着骂你了，他仗着人多呀， 83万人马，50几员大将，打赵云一个人，冲天的为化界叫打群架你了，和赵云小伙子不含糊，打吧，打了半天七进七出，结果闯出重围，救出阿斗。来在党阳桥看你张飞一抱拳，哎呦，这不是张爷吗？张飞说爷爷爷爷爷，那外甥话来了。张飞说你还拳谁呀、啊？还拳那斗，来吧，你叫大哥吧。大哥在树林等你半天了。张飞把赵云让树林里见刘备，把阿斗递去，刘备接过来，你了猜怎么样？啊，啪嚓就扔地下了。赵云撑下来大红脸，哎，大哥，你这怎么意思？哎，四弟，你别多心呐，咱哥们一道的，对不对？我用了这么一小玩意儿，我差不点伤员大将。你要有好胆的，我是土地爷好儿子，我不崴你了吗？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方言评书，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继续听相声。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张姐，孩子留学跨境汇款选哪家银行？ 选农行，农行跨境汇款手续简便安全快捷，柜面网银都能办，办理留学金融组合套餐，跨境汇款费用低至0元，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媳妇儿，我今天去联通办了2条宽带。 你疯了，家里几套房你心里没点数吗？ 联通宽带买1条送1条了，1条咱家用，1条孝敬咱爸妈，还能享受5个手机号码，全国流量不限量，每月只要239。 详询10010北京联通。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4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妈，您刚才去哪儿了？ 去招行把钱存成大额存单了，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省心，收益还有保障。 利息这么。